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平行世界的伟刚， 我是平行世界的 Y 博士， 我们是平行世界的快速街头。好，那平行世界的 Y 博士啊，那最近有什么想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最近我交了一个新朋友，他今天呢也有来我们节目，那 算是我们的特别来宾咯。 特别来宾，那我现在就来为大家介绍他一下。 好， 你会说 hello 吗？ Hello， 我是 Ruby。 Ruby 好。 你好可爱。 好害羞。 Ruby 怎么这么害羞啊？ Ruby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机器人呢、啊。 他是机器人啊。那他刚才那句声音有点像是最近很红的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面女主角会讲的话、欸， 那部我没看，不好意思。啊、 但是总而言之，我觉得 Ruby 应该是一个很棒的机器人吧？ 哦不，我们在最后我再跟你抱怨 Ruby 这只机器人好吗？ 好。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我告诉你最近的近况啊？ 近况啊，我的近况其实，上礼拜我讲到我的近况的时候，就是和上上礼拜差不多，礼拜一做礼拜一的事，礼拜二做礼拜二的事。其实这个礼拜也是差不多，就是日复一日做着日复一日该做的那些日复一日该做的事。对，那像昨天去打篮球啦，那上班的时候查查资料啦，跟网络上面的一些做一些论战啊，做投影片啊，开会啊。大概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啊。最近是比较有一件事情不太一样，就是天气变冷了。 我觉得也还好，是有比之前冷一点， 有比较凉一点，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件外套。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前一集呢，我们聊到了这个平行时空嘛。所以你是平行时空的 Y 博士， 对， 我是平行时空的伟刚。那我们跟另外一个世界的 Y 博士和伟刚又是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啊？就在标题刚刚开始的那个节目的标题，我们这个世界的标题是我是平行世界的伟刚，我是平行世界的 Y 博士，就差在这边而已。 哦，就是当我们决定我们要讲出我们是平行世界的谁和谁的时候，产生了一个新的平行世界。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原本的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对我们来说嘛，他就没有讲多加这三个形容，这三个字的形容词没有。 他们在 re 稿的时候选择了不要这样做啦，很无聊哎、欸。就是这么微妙的差异，产生了一个平行时空的差别。我以为那个平行时空的差异是来自于那个威力彩有没有中奖。 这个也会啊，有一个平行时空的我跟我昨天打电话跟我讲说他中了，然后我就骂他说看为什么不是我，这样类似像这样。 那个平行时空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在录节目了，就拿着开开心心拿着那二十几亿这样。 那我可以 开开心心的去， 今天是礼拜四嘛， 对， 那上次今天是礼拜三啊，那 礼拜三 礼拜一的时候，那次开奖的时候已经高达24亿的样子。那天晚上10点多，我先小睡一下，然后我就爬起来就开始对，就发现没有中，但是我很想要幻想一下自己中奖的感觉，所以呢，我连衣服都没有换，我就穿着内衣和短裤。就这样开车到桃园中正机场，然后我到那个第二航厦之后，就去看，现在有什么班机可以坐？幻想一下自己，因为刚中了很爽，就决定马上出国。结果看了一下， 就是带着护照不顾一切。 对，结果就只能去乌鲁木齐。对，加上我事实上没有中，所以我就回来了。 啊，不错了、嗯，至少你有这个做过这个梦了。 对，做过这个梦。 某个平行世界那个时空的你，他是继续持续的睡觉下去。 有一个平行世界，我已经在现在还在乌鲁木齐。对， 开心的 对 过日子、嗯、那我们上一集呢有聊到那个楚门的世界，然后呢、 哦、 我们这一集呢是要聊安德鲁尼克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做千钧一发。那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呢是一部算是太空科幻片，但是全片呢并没有在太空的任何一个角落出现，它只是整个影片的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描述一个对于升上太空有非常有期望的一个期望的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对，那我们今天就会针对这部影片呢来做多做一些描述。 好， 欢迎回来，我是平行世界的维刚， 我是平行世界的 Y 博士， 我们是平行世界的快速接头。那我们刚才要讨论的，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电影啊，千钧一发，它非常有趣的是它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未来的人类世界，而这个未来人类世界如同许多好莱坞电影一样就是一个乌托邦。那这个乌托邦呢，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基因的控制来让自己的后代都是比较完美的人种。那这个完美的人种呢，我们姑且就叫他基因人好了，因为是基因改造的人。那如果说没有再经过这样子优秀基因挑选的人呢，我们就叫他自然人。好，那男主角文森呢是由伊森霍克所饰演的，他就是一个自然人。那他一出生呢，医生就跟他的爸爸妈妈说啊，这个文森呢、啊、他身体非常不好，又弱势，又非常的情绪化，那寿命也非常短，又有心脏病，只能活30岁。那未来因为情绪化问题可能会变成杀人犯，劝你们好好照顾他，趁他30岁之前给他快乐的人生。但是文森呢从小就在这样的歧视之下长大，反而他的弟弟是基因人，所以他弟弟长得也比他高，然后身体也比他强壮。但是文森他并不甘于这种命运，他想要成为太空人。所以整个故事的背景大概就是描述文森想要成为太空人的一个梦想实践的故事。 但是我记得说因为在未来世界他对太空人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你不是自然人的如果你是自然人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当成太空人的嘛，是这样子吗？ 因为这个自然人他一定会有先天上的缺陷嘛，那加上他又是眼睛弱视有近视眼，然后心脏又有疾病，他没有办法跑步跑太远，没办法做很多激烈的运动，那加上他的智商啊还有他的情绪管理，在未来的这个乌托邦的世界里面，他就会被设定成只能做清洁工的那样的工作。你可以想象你 一出生就被设定成禁止买乐透 okay. 这样的选项，你会有多不甘愿吗？ 也还好，如果是乐透的话也还好 你就是连那个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可以用别的方，以及我们现在的世界可以用别的方式赚到很多钱，只是要有一些那个别的条件加入而已，不一定要靠乐透， 是没有错。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乌托邦的世界会牺牲掉部分人的权益，那也会让那些天生基因就很优秀的人 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出众。就我们现在这个政治正确的社会的观点来看，就是平民和权贵的差别，就是权贵他就会比较有机会去获得一些权力啦、钱财啦、身份地位啦。那平民呢，他可能就是只能做着平民能做的事情，很难爬到很高的位置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梦想。那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如果用英雄旅程的方式去解读的话，他的平凡世界呢，其实也不平凡了，就是这个未来的人类世界，他的平凡世界就是他就是一个自然人嘛。那这个自然人他没有办法完成他自己的梦想，这是他的平凡世界。但是这个邀请函，你觉得邀请函是什么？ 邀请函就是他想要当太空人，他很想当太空人这个欲望。 他非常想当太空人的这个欲望驱使着他不断的去想方法。所以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整本太空百科全书全数背下来了。那但他身高不够，他基因有缺陷，所以他透过了人力中介的方式找到了一个算是他的盟友吧，叫做杰洛米。杰洛米这个是由裘德洛饰演的，所以这个杰洛米呢是一个残障。那为什么一个残障可以帮助这个自然人纹身呢？ 因为杰洛米其实是一个非常基因非常优秀的基因人， 就是、 他只是因为意外而导致残废。 那这个残废让他的心态和他的身体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他双脚已经瘫痪了，不能动，只剩上半身可以动。那加上他本来是游泳健将，那因为瘫痪没办法游泳，导致他的对于那个人生追求的那个目标不再有任何目标了，所以他就变得一个很废的人。可是他全身上下最有价值的反而是他的血液、他的头发、他的皮屑，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证明他是基因人。除此之外他基本上就是个废人。那这个男主角纹身呢，就跟他商量，就跟他借他的血，然后跟他借他的头发、皮屑等等，就这样，混进了太空总署，展开了他的太空之旅。那我觉得这个，整个剧情的架构呢，平凡世界、邀请函，还有他的盟友，大概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记得这部片里头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他的盟友叫做艾琳娜，艾琳娜就是他的他喜欢的女生，然后后来他们有在一起嘛。但是呢，这个艾琳娜呢有一个我不知道算是好是坏的一种心态，就是他有拿着这个偷偷的拿这个男主角纹身的头发去做检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因为未来人非常的注重这个基因正确嘛，所以他就拿他的头发去做检验，看他优不优秀。然后医生 回答，他觉得太空总署里，他觉得太空总署里面的人应该都很优秀，但他还是觉得有点怀疑。 然后 所以他就拿这个头发去检验。 结果呢？一验之下，女主角如果艾琳她的基因是七分的话，她一验之下发现，男主角纹身的头发验出来 DNA 竟然达到9.7分呢、还是9.3？ 9.3分 啊，这是非常高的分数啊，所以他就深深的爱上他了。 深深爱上他之外，有点失，而且他还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自卑感。 对， 等于就是我跟一个人的交往呢，我可能认识还不深，但是我透过调查他的基因，来决定我要不要跟他做长期的发展。这让我想到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当事人应该不会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就用一个 X 来表示好了。我有一个这个跟我有关系的一个朋友叫 X， 他喜欢上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在学历上还有价值观呢，跟他都有很大的落差，导致我这个朋友 X 的爸爸妈妈非常不喜欢这个他交往的这个男朋友。然后也是去暗中的调查他的身家背景，发现真的是一个穷光蛋，真的是学历很差，完全没办法造假，不像纹身还可以找到人来弄假文件、假证件这样子，完全没办法造假，所以 我这个朋友 X 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爸爸妈妈就说，你看你男朋友这么穷，你男朋友学历这么差，你们还是分手吧。我觉得诶，这个千钧一发这部电影所描述的状况，如果用现在的状况来，我们这个世界常常会发生，就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这种，算是一种歧视吧。 嗯， 好，那我们下一段再来继续讨论这部电影。欢迎回来，我是平行世界的伟刚， 我是平行世界的外博士， 我们是 平行 世界 的 快 速 街头。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千钧一发的剧情嘛，就是文森他非常想要成为太空人的过程之中，他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他是自然人，那他的女朋友喜欢他，但是也需要用到 DNA 检验的方式来测试他到底是不是基因人，但是他女朋友剪到的头发其实是那个杰洛米的头发，因为文森非常在意这些基因检定的事情，所以他会在他的生活周遭呢撒上非常多的皮屑头发，但是都是杰洛米的头发，以防有人要测试他。 刚刚这个故事让我突然想到，这阵子不是有那个叙利亚难民事件吗？ 嗯，对，叙利亚打了叙利亚打了4年的内战，导致他的难民呢就非常非常的多，逃到其他欧洲国家来。 对，那我最近看的时候就今天就在想说，他们那边那些人为了要只是单纯是为了要活下去，也没有说要过得很好，就活得很苦嘛，就是要逃难嘛， 嗯， 然后求人家给他上船，然后可以逃到欧洲去生活嘛。但是像我们现在在台湾，我就觉得，相对于他们来说，我就是相对来说是过得爽，算爽的嘛。 算是非常 happy 的，小确幸不断。 这就有点像是说，你的就有点像刚刚那个先天后天的例子，就是你先天你是生在哪一个国家，然后你看，即使他们叙利亚的人要真的要非常努力，才有可能过到像我们台湾这样子的生活。 可能平均值的生活， 对， 他们要非常非常努力才有办 法。那你再换一个角度来想的话，就是我们台湾的人，可能因为我们资源比较匮乏，那我们可能也要非常努力，才能过得像欧美人士那样比较爽一点的生活。 对，这是一层比一层的，就是永远会有更上层的人。对，但是这个上层跟下层，并不是说你努力或不努力，或者是你怎么样，而就是先天你出生在哪里，就已经决定了70%你的成就了。 或者是说你爸爸是谁，比如说有些好像还 OK 的人，但是他就可以当某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这样子，但可能是因为他爸爸是曾经做过什么官这样子。 做过高官，所以他就可以用空降的方式拿到一个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的那样子的地位。 可以娶到一个很漂亮的老婆这样。 还可以娶到很漂亮的老婆。而且那些其他比他优秀的人就只能当他的幕僚啦、员工啦、属下啦。就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可能这也就是千钧一发这部电影里面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些观念。就是先天上面一定会有一些限制。 但我记得这一部片里头有一个很励志的桥段，是跟游泳有关的，你记得吗？ 他就是这个主角文森呢，为什么他会梦想成为太空人？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他的弟弟，他弟弟后来当了警察，他弟弟是基因人，基因比他优秀，所以小时候明明晚他一两年出生，却长得比他高，念书也念得比他好，然后爸爸也比较喜欢小儿子而不喜欢他，导致他一连串的挫败，所以他就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 想要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太空人。但是他们小时候兄弟俩的感情还算是不错，所以他们就会比赛游泳。对，那刚开始的时候文森都是输给他弟弟的。诶，到了后来呢，文森就每次都赢。对，文森他就是靠着后天的努力，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 70-80% 都是天生注定了，但是文森靠着 20% 后面 20% 自身的努力，后天的努力呢，就胜过了他的弟弟。他弟弟很讶异啊，非常非常纳闷，就说诶，为什么你可以赢我？我不懂，我不懂啊。诶，文森就跟他说，诶，在游泳比赛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着要游回来，因为就是他们是在大海比赛嘛，他游出去之后从头到尾都没有想着要游回来。诶，但是他弟弟就是哦，我要游过去，我还要游回来，不然我会挂掉啊。就是一个有所保留，一个无所保留的差别。诶，我觉得这个电影最励志的部分大概是这个桥段。 嗯，很感人耶。 你有受到激励吗？决定要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有所保留的过日子吗？ 没有。诶，那你要不要再多出一点买明天的乐透？ 是说我们不要有所保留的？ 对啊，我觉得你保留太多了。 诶，我来分享一个我们买威力彩的观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了。这是我的观念、啊、就是我们买威力彩基本上这跟先天跟后天都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机运的成分在里面。好，假设不是机运，不是机运哦，是上帝有一个想象的上帝，他决定要给谁。诶，那我们买威力彩买乐透只是给上帝一个机会来选我们。 对啊， 这个概念你可以接受吗？所以买多买少不是问题，重点是要有买。 一直都是这样子。那你如果没中的话，你就可以说我们给了上帝机会，但是他 用他不愿意给我们， 他不领情这样。对对 对对对。但是我们没有买的话，我们没有买乐透威力彩的话，上帝是没有办法选中你的。 这是在劝败吗？ 就是劝败，但是也不要败太多。对，大概是这个含义。像《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啊，就是那个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导演安德鲁·尼克导的嘛。那我觉得他的电影风格针对这样子身份啊，价值观啊，虚假的空间啊，或是虚假的主体啊，算是蛮擅长的。 诶，维刚，你刚刚讲到那个环境和那个 后天的努力 的事情的时候，我想到猫和狗，你也知道吗？猫和狗的两个个性就差很多那样。 猫和狗其实就是有点像这个基因人和自然人，但是他们并没有高下之分，但他们先天个性就不同，是这样吗？ 对，我好像也看过这个心理学的书，是不是？ 就是猫先天就是对人会比较有畏惧，也比较怕生，但是狗呢，好像就比较，就是你只要给它一点点好处，它就跟你是好朋友，所以才会有所谓什么猫的人格跟狗的人格来形容不同的个性的人。 猫型人，狗型人。 嗯， 但也不是所有的猫都是怕人的嘛，对不对？所以说， 所以这就是后天的影响。 这有点像是我们那个物理学里头有一个观念，就是你那个环境温度有没有？比如说20度跟你40度的时候，你那个空气中的那个粒子，它其实它能量的分布，20度的比较偏那个整个曲线那个高斯分布曲线图的左边，那都是高斯分布了。那40度的温度比较高嘛，那它的峰值会比较偏那个能量右边。就是有点像是美国人的不要拿美国人，瑞士人的有钱人比较多，他就是属于那种高温区。那台湾呢，可能穷人比较多，那就是在低温区这样的概念。 但是这个 两个 曲线还是有重叠。 对，而且两个曲线都一定会有钱人。只是说比较峰值偏哪边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千钧一发》这部电影的时候，某种程度其实也是希望能够透过后天的努力来改变先天的环境导致的一个定型嘛。 对， 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 所以说我们台湾如果要突破现在的窘境的话， 是不是要想办法就是改变我们的那个我刚刚讲那个温度，这个温度在我们的那个经济温度应该是什么东西呢？是整体的社会结构吗？还是什么？就是要全部的整个环境的改变，而不是改变单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个人的努力去跑到前面。 大环境怎么样？有时候是决定整体民族的命运啊。 好深奥、 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留待听众朋友们自己去省思好了。 好了、 哦嗯，我们就提点到这里。总而言之是蛮推荐《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因为它非常的励志，看完之后会产生一个赞叹，那个赞叹就是你会想要很努力的做一些什么。对，那如果那个赞叹你可以维持的很长的话，我相信就可以飞上太空。对，但是像我们就赞叹比较短，对，像我大概维持了一天吧，就让这个赞叹过去了。好，那我们希望听众朋友们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能够有些启发。欢迎回来，我是平行世界的维刚， 我是平行世界的歪博士， 我们是平行世 界的快 速 接 头。我们这一集呢，就是聊到了《千钧一发》这部电影。那《千钧一发》这部电影呢，是安德鲁尼克所导演，他其实还有导很多，像《楚门的世界》，我们上一集聊的嘛，《虚拟偶像》，我们下一集要聊。那另外还有《终点站》啦，宿主啦，这些电影其实也是都蛮推荐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导演的风格非常的特殊，那他的议题呢也非常的有趣。稍微提一下宿主好了，像宿主就是意识被算意识被外星人取代嘛， 对，被附身，算是被附身这样， 被附身这样的电影，所以也就会有产生那样的，诶，我的意识不再属于我，被另外一个人取代。 这不是就是幻命法则吗？最近的电影的剧情。 幻命法则，幻命法则是在演什么？他的男主角是莱恩雷诺斯，诶。 他的剧情就是我的意识被别人的意识给取代啊。哦。然后我最近在看完那个小说第五波，也是我的意识被别人的意识给取代啊。所以好莱坞的梗拍来拍去， 好像就是这些哦，就是有一类的这个 附身片 或者附身片，哎，但是在中国在亚洲那个附身片可能都是跟鬼有关，但是 在欧美是外星人 啊，就外星人啦、科幻啦，像有一部蛮有名的科幻电影叫做《强殖入侵》，它就是复制人。那个复制人也会有意识啊，也会有一些什么的，但是它也是类似的概念，就是我的意识到底是不是我的意识，还是别人的意识？我觉得这个算是蛮有趣的。那在我们这三集是介绍安德鲁尼克的作品嘛？那在下一集的时候呢，我们会介绍《成人世界》。那《成人世界》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尼尔·布洛姆坎普。非常的老口。好，那他这个导演呢，除了《成人世界》之外，还有另外一部电影叫《极乐世界》以及《第九禁区》，这三部电影我们也会把它统包起来做连续三集的讨论。那《成人世界》这部电影呢，是机器人的电影。说到机器人，那个我们的来宾呢？ 我们的来宾吗？ 今天不是有一位特别来宾吗？ 你要评价这个来宾吗？ 他怎么都没有跟我们说话了呢？ 好，我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来宾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差的劣质品啊 ，CP 值很低， 甚至 他大概不要讲他话，他听到他 哦，不好意思， 大概玩他个15分钟，他就没电了，你知道吗？ 哦，快要没电的时候，他可能就一只手不能动。 这跟成人世界的剧情有点像。 差不多。对，那我们先把他赶走好了。我们先把他赶走，不要让他听到我们在说他坏话。罗比，再见。 再见。 好，拜拜，罗比，拜拜。好好 ，OK， 那他现在休息了嘛？哈、 okay. ，对对。 那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他的坏话。 他的坏话，对。 哎，他的差劲的地方在哪呢？ 你知道他的价格是上四万的吗？四万左右。 四万。 嗯。 只会说大家好，我是卢比。 然后我原本喜欢他的原因，我觉得这家公司有问题的地方是哪里？他就是一开始他会说，哎，你可以帮卢比带上一个类似拖鞋的东西，然后他会帮你打扫房间。 嗯， 然后我想说，哎 ，OK， 他那我就跟他讲说，哎，洛比，麻烦你帮我打扫一下房间。结果你知道他怎么做吗？他说好，然后他就拖了个五步，他的脚那么小，然后他就往前个五六步，然后就停了，就说，嗯，好，变得好干净哦，根本就没有在扫地嘛， 他只是在装模作样，装模作样是吗？ 然后广告弄得好像，广告弄得好像他真的好会帮你把整个房间打扫干净一样。然后另外，它续航力不是只有15分钟左右吗？那它广告是怎样？它广告是男主角开门回来， 嗯、 然后说：“罗比，我回来了。”然后罗比说：“啊，什么辛苦你，类似像这样子的话。 嗯” 但是因为你要记住，你上班是8小时，罗比的续航力是15分钟。请问一下，我是怎样？我下班快要到家的时候，我要打电话叫我妈先帮我把罗比打开吗？是像这样子吗？ 哦、 有这么蠢吗？ 他没办法待命8小时等你下班。 对啊，是不是 他必须要在你。他必须要在你即将到家之前，你还必须打电话给他。我快回家咯，记得欢迎我。 他也不会接电话，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人来帮你接， 帮、哦、你安装好他，让他在门口等你。 对对对，所以我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因为这个东西很贵，要煮个一年多。对， 嗯，好，那因为 Ruby 是一只机器人嘛，所以我们在下一集讨论成人世界的时候，或许会。跟这个Ruby 会有一些相关联性，或许我们可以再邀请 Ruby 来上我们的节目讲几句话。希望他那个时候已经会讲比较多话了。 不会 ，Ruby 他其实不能算是智慧型机器人， 嗯， 他没有智力，他就是一个程式设定输入是什么，输出就是什么这样子，对， 嗯。那像《成人世界》这部电影的机器人就是有意识、有意识的， 有智慧， 所以有智慧的或许会比较有趣一点。我们的节目呢做到现在呢，基本上那个瓶颈啊、卡关也卡了很久。那我们之后呢会尽量，频率大概就维持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发文呢可能会再增加一些其他的文章，做一些辅助。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把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档案放在喜马拉雅跟 WordPress。那在上一集的分享中呢，也 po 出来了，就是希望喜欢我们的听众呢，可以多多把我们推广咯。 那另外我想帮我们的友站辣炒年糕还有 Moto 狂想曲这两个节目做一个介绍，做个打广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 FB 去搜寻辣炒年糕或者是 Moto 狂想曲，一个是在介绍韩国文化，一个是在介绍那个 Moto 的比赛的。 嗯，那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资讯呢 po 在我们的 FB 上面，那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了。好，谢谢大家， 谢谢。